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98章，就是在我们的枪卡弹的一瞬间，对面的三个扶桑人反应过来了。他们的面色不要说是多难看，即刻就攞住枪指住我睇。机械人四个虽然卡咗弹，但係我哋嘅手枪仲能用㗎嘛。一时之间两波人即时又剑拔弩张，气氛霎时之间紧张起嚟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嗰个戴住面具嘅人突然间企直咗身体，拍住双手，喺黑暗当中响起咗一阵一阵嘅缓慢嘅拍掌声。我心里边劲疼一下，觉得有啲唔妥啦。呢、这个人而家嘅行为啊，非常之嚣张。睇佢而家啲咁样嘅做法，因为佢就个脑有问题，系傻嘅。因为咧，佢就可以恃住啲乜嘢，等佢如此张狂。而家睇情况嚟讲，明显就系后者嘅可能性啊比较大啦。果不出其然，未等我哋有所反应，那个人只脚一伸。一下子就踩住晕倒咗嘅吴思东，佢隻脚啱好就踩住咗吴思东条颈，手同埋脚系唔一样嘅，而且如果脚上边仲着咗鞋嘅话，咁样出力一脚踩落去，可能连个喉骨都会踩烂嘅。嗰条友亦都唔讲嘢，眼光啊冰冰冷冷咁轻视咁望住我哋。佢呢个态度嘅嗰副衰样，等人哋一见到就真係扯火㗎喇。我只能够喺心里面将呢条友嘅祖宗十八代逐个请出嚟问候一次。不过大家见到佢一路系咁逐渐加力嘅脚，只能够面面相觑之下，不得不就慢慢咁放低咗手里面支枪。呢、这个时候其中嘅一个扶桑人又对住我哋嘎叽嘎叽咁讲咗一大餐。林教授听咗之后面色铁青。过咗阵间，佢即刻同我哋讲：佢叫我哋将啲枪交过去俾佢啊！咩话？豆腐啊，嬲到成个弹起。佢讲：哇，交咗啲枪，咁我哋咪变成任人鱼肉？唔得唔得！我哋队伍里边仲有两个靓女噶，一旦冇咗啲枪，咁四个小扶桑肯定将我哋先奸后杀啊！ 段飞一听，一对靓眼睛即刻就飙晒怒火。佢讲： 哼，唔使想啊，我唔会俾佢哋得逞嘅。 我哋又冇交枪，嗰、那个戴面具嘅人睇唔出神情，漆黑嘅面具喺灯光下边反射出幽光，唯一能睇到嘅就系佢一对眼特别嘅犀利同埋冷酷。一谂到我哋一班人正喺度俾呢啲咁嘅小扶桑喺度威胁。并且用呢种咁嘅居高临下嘅目光喺度睇住，咁啊非常之唔爽。不过而家眼下情形啊，唔由得人啊。段飞嘅话音刚落，那个戴住面具嘅人脚下就即刻出力，只见到晕咗嘅吴思东即时啊醒咗过嚟，好似一条俾人哋捉住嘅泥鳅咁，两只手啊揽住嗰只人只脚，不停咁挣扎。亦都唔知道嗰个恶鬼仲系咪喺吴思东身上。总之咧，吴思东无论点挣扎，嗰只脚喐都唔喐，咁样无形就好似煎咗我哋一巴咁。扑佢个街啊！我心里边啊闹咗一句，同机械人几个交换咗下眼神，睇到彼此嘅眼中都全部系无奈。如果话按照我嘅脾气嚟讲咧，其实我真系唔理吴思东生定死。不过虽然我唔理啫，但系唔代表其他人唔理㗎嘛。片刻之后，机械人四个就交枪啦，将手里面嘅枪就向对方掟咗过去。虽然讲四个人着咗防弹衣，但系对方就冇对准佢胸口，而系对准咗佢哋嘅头。有防弹衣都冇用啦。机械人四个只枪一掟，我哋自然就唔能够坚持啦。冇几耐，我哋全部啲枪支就被咁射晒落嚟，可以讲而家真係毫无反抗能力啦。喺呢个过程里面，那个戴面具嘅人已经停止咗对吴思东嘅摧残，转而呢就滴住吴思东嘅衣领， 将个人掟咗过嚟俾我哋。睇起嚟呢个戴面具嘅应该就係呢班扶丧人嘅头。林教授亦都睇出咗呢一点，就开始同面具嘅人交流。林教授啊，叽叽嘎嘎咁讲咗一大轮，冇几耐，对方呢一句话都冇出，甚至乎一啲声都冇发出嚟。林教授觉得好奇怪啦，皱咗皱眉头。豆腐啊，蚀咗一声，好似突然间明白咗啲嘢咁讲。哦，原来系个哑噶。豆腐话音刚落，俾豆腐叫佢哑巴嘅呢一个咁嘅面具人，突然之间就冷冷咁啤咗过嚟，跟住一步一步就向豆腐行过嚟咯噃。我咁样先发现呢个人除咗面上戴咗黑色嘅面具之外，裸露喺外边嘅双手显然仲握住两把黑色嘅双刀，嗰两把刀嘅刀鞘就系喺佢嘅腰间，而呢阵时双刀出鞘向住豆腐行过嚟，显得啲杀气就好重。我心里边打咗个突，即刻将个豆腐向身后边一拉，就挡住个豆腐面前，掹出大髀上边嘅匕首。如果佢咁夹硬嚟，我就谂办法反击噶。俾豆腐叫做哑巴嘅呢个人行到离我哋一米远嘅地方停咗落嚟，我可以感觉到呢个人喺度打量住我哋。我都无奈，佢啊拧咗一拧头，又退翻去，对住三个人打咗个手势，亦都唔知系咩意思，等我觉得有啲莫名其妙。佢拧头系咩意思呢？只可惜呢个人戴住面具，一对冰冷嘅眼睛完全睇唔出佢啲表情波动。对于佢嘅举动，我同豆腐都拗晒头。睇住佢嘅手势，嗰三个扶桑人好似系明白咗啲咩咁，其中一个就开始同阿林教授交流起上嚟啦。佢哋将自己嘅一支高压火枪就向我哋掟咗过嚟。虽然林教授冇翻译，但系通过佢哋嘅举动，我亦都睇得出佢哋系想叫我哋离开。讲实话，我真系有啲意外啊，因为我以为呢啲人会将我哋赶尽杀绝嘅，但系佢哋嘅呢个举动显然就系唔打算要攞我哋条命。正所谓同行系冤家，何况倒斗或蘑菇呢一行，一旦合路相逢嘅话，就真系会打个你死我活嘅。倒斗嘅团伙一般呢，就是带头人都会携带枪支，而枪支只有两个作用嘅啫。一呢，就喺偏僻嘅山区对付啲野兽，第二个就肯定攞嚟对付人嘅啦。但凡俾人哋撞破，或者队伍里面出咗一啲唔识做嘅人呢，都会用枪直接灭口。过去嘅盗墓贼冇枪嘅时候，对于队伍里面出咗事犯咗规嘅人，有一招就真係好毒嘅，行话叫做成地仙，讲白就即係活埋咁嘅意思。被埋喺土入面嘅人，佢会承受土嘅压力，冇办法呼吸，擘唔大眼，擘唔开嘴，而同佢一齐嚟嘅伙伴就已经攞咗宝贝出去逍遥快活啦，嗰种滋味就唔好提啦。所以呢阵时两波人合路相逢，佢哋四个扶桑人竟然愿意叫我哋走，实在系令我哋唔明啊！机械人几个显然亦都冇谂到，面上亦都露出惊讶嘅神色。豆腐啊，细声咁讲：嗰个哑巴，佢系咪真系太识扮嘢啊？我系一向啊唔歧视啲咁嘅残疾人嘅，但系而家我真系想笑鬼下佢。老陈，你讲点办呢？我哋唔通真系要咁走啊？我啊拧咗拧头，心里边一时之间都揦唔到主意。如果系有枪，我哋完全可以搞低佢哋嘅。但系只可惜而家吴思东虽然系救翻嚟，不过枪就冇晒啦。姓吴嘅呢条僆仔被掟翻过嚟之后，佢啊系咁咳啊咳到反白眼。但系咧，由于我哋呢个情况危急，一时之间都冇人去理佢。嗰几个人攞咗我哋啲枪之后，对我哋亦都冇咩警惕啦。其中两个扶桑人喺呢个哑巴嘅带领之下，开始就靠近嗰一个巨大嘅墓门。我心头一动，心谂 但凡靠近主墓室嘅墓门，一定咧就机关重重嘅。呢啲扶丧人边度识得其中嘅门道啊？最好佢而家将件事情搞镬，俾里边啲机关整鬼死咁啊！真系太好啦。而另外仲剩低一个扶丧人，就守喺远处，手里边就攞住一挺小冲锋枪对住我哋，目光喺顾文敏同埋段飞身上不停咁扫嚟扫去，睇到我火都爆埋。段飞小姑娘咧一向啊古灵精怪嘅，喺嗰个扶丧人嘅眼神底下，佢啊激到一叉条腰，即刻闹： 睇咩睇？有乜咁好睇啊？你再睇，信唔信老娘将你对眼珠挖出嚟当鹌鹑蛋嗒啦？ 豆腐听到即刻钳咗一声，竖起个手指公讲：哎呀，真系不愧为呢个考古系嘅高材生，我就听过话攞啲眼珠啊当灯泡踩啫，当鹌鹑蛋食嘅，一般人呢就食唔落嘴啊，真系佩服佩服啊！我而家冇心情去理呢两个九唔搭八嘅人。目光就紧紧咁盯住另外嗰三个扶丧人，喺呢个同时，我向住其他嘅人打咗个手势，示意咧大家拉开距离。呢几个扶丧人既然能够嚟到呢度，谂嚟咧肯定都会有两道散手嘅。但系我隐隐觉得眼前嘅呢道墓门规格咧就有啲突兀，恐怕会有啲咩反常。最好就能够搞啲咩古怪嘢出嚟，将呢几条友一齐同我收拾咗去。为咗避免波及埋我哋，所以呢我哋仲係行远啲好啲。嗰、那个扶丧人见到我哋好似想走嘅意思，竟然向我哋挥咗挥手，仲露出一口嘅黄牙，色迷迷咁盯住顾文敏同埋段飞，俾人有一种要拆佢棚骨嘅冲动。在后退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一班人密切地注意着那三个扶丧人的动作，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这三个扶丧人非常之谨慎，被由豆腐叫做哑巴的那个面具人当头带队，三个人摸出了一堆的工具。我看了一看，不由得暗暗吃惊，因为呢啲工具都系比较传统嘅倒斗工具，都系我哋嘅老祖宗留低嘅。哎呀，真系奇怪啦！呢班咁嘅扶丧人出现喺呢个古墓里边就已经够奇噶啦，而且而家点解佢哋仲识用我哋啲工具呢？我不由得就冒出一个奇怪嘅猜想，心谂唔通佢哋呢一次嘅行动系有同胞一齐参与？唔通真係好似林教授之前猜测嘅一样，我哋嘅行动係泄漏咗？林教授显然亦都係个人精，古板啊归古板，思路就好灵活嘅。显然佢同我諗到一齐啦，佢亦都喃喃自语咁讲：哎呀，唔通真係出咗奸细？佢一讲奸细，就等我即时諗起咗喺礁石上边，我哋部船俾人哋割断嘅绳索。心里边就明白，谂可能嗰个割断条绳嘅人，必然就系将呢次行动泄露出去嘅奸细。嗰、那个人既然会泄露俾扶丧人，佢哋之间一定就系认识嘅。顺住呢个思路咁谂落去，好多嘅疑点就慢慢迎刃而解啦。呢啲扶丧人之所以冇对我哋落手，系因为我哋之中亦都有佢哋嘅人。而嗰个人显然仲要继续喺度做奸细，所以就唔打算表露身份。我不由得睇一睇我哋添人，首先豆腐同顾文敏可以排除嘅，其次林教授本人亦都可以排除。咁剩低嘅就系机械人四个同埋段飞嘅嫌疑最大啦。机械人四个虽然讲系官道，但系咧毕竟都系不知根底。连林教授啊，对佢哋嘅来历都好难讲出个一二三出嚟嘅，只系话佢哋喺上边调派落嚟，难保其中有人唔会有疑心噶噃。咁再者就系段飞啦，呢、这个靓妹我起初就冇怀疑过嘅，直到后嚟顾文敏话俾我听，佢身上边有好似水牛角咁嘅护身宝物，我先会留意多阵嘅啫。不过， 如果佢都系盗墓贼嘅话，又点样会成为林教授嘅学生呢？